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我今日真算好彩，因为我出嚟咧，今日拎到好大嘅里边，即系咧，咁总之好似出咗嚟先冇乜嘢嚟，做啲事又冇乜嘢。咁我哋上個禮拜講到以前觀世音菩薩，講到觀世音，觀世音就包括自道道人兩方面都解釋過啦。但係關觀世音菩薩咧，就是、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，係同佢最有緣。咁觀世音菩薩嘅相咧，我上一次講過，本身就唔係女人相，主要就係因為咧要化度嗰啲女人，舊時嘅禮教咧。唔係個個人可以出嚟去拜神嘅拜觀音嘅，所以觀音菩薩咧就係為咗度呢啲女眾嘅眾生啊，跟住個女人身就比較咧容易化度啲女人啦。咁啊，觀音菩薩咧，我哋有宗佢就千手觀音，即係大家都聽過噶啦，真係一千隻手噶。咁啊，我喺夏威夷嗰度有七九年啊，我哋幫嗰個黃太心咧，佢做香港仲好有名啊，中國大家都知道嘅。做一尊嘅千手觀音，就係十五尺高，佢左就坐喺樹，佢左就四尺，佢身就十一尺，一千隻手。咁我話又冇少啊，佢話法師你數清楚，如果你少一隻咧，我哋俾黃金搭救。咁啊證明咧千手好犀利，證明佢有隻眼，咁啊佢哋千手千眼。咁點解我哋千手千眼咧咁花費咧？即係話咧眼係睇嘢噶嘛。咁眼能睇得清楚啲，一千個眼咧，啲菩薩嗰種嘅慈悲眼啊，睇到咁多嘅眾生有啲嘢問題嘅時候，能夠咧清菩薩面尋精救苦。咁所以你一千個手咧，手嘅作用啊嘛，我哋度眾生都係有種作用嗰啲嘅手幫忙，有眼去睇到眾生，啲嘢眾生嘅機咧點樣化度為一個千手觀音啦。我哋觀音菩薩咧，大體上嚟講咧，我哋要供養觀世音菩薩。咁啊，供養咧，你就唔使話要俾乜嘢嘅。但最緊要咧，一個原則就唔好用啲假嘢。好似少咗一個時期啲乜假嘅蘋果啊、假咁生產啊，真係好似真嘅一樣。嗱，的確就慳功夫，但係咧，你對菩薩唔尊敬。你咩假嘅，用啲蠟做嘅，或者用啲塑膠做嘅，你自己食唔食先？即係咧，你自己都唔食嘅，你又點可以話嚟供菩薩咧？物質不論貴平，就揾你自己係食嘅，你先可以話嚟供菩薩啊嘛。好似請客，你自己都唔係邊個請人客啫？一定咧就要虔誠，一定咧就要咧用啲真嘢。究竟係平一貴，即使一個橙、一個蘋果，或者一枝花都唔係問題。最緊要是真的，要對觀音的誠心就一定是有感應。所以印光大師說，他就是阿彌陀佛，印光大師是近代淨土宗的一位大德來的。他提出這個淨土的靈岩山，他天天都是念佛的，他沒有做第二樣，就算有人入奉晚上就放大蒙山，就平時呢晚晚都放的，亦都大眾師傅個個都要去的，所以不同。如果有佛事，你唔幫你放，你中意放完口又唔理你。所以大蒙山嘅超度啲仙人就多啦。總之你有仙人兩度，你需要超度嘅，咁你晚上咧幫你。你中意放完口咧，亦都係亦都係同你放大蒙山。咁即係好似提倡呢個淨土。咁你淨土啦，就咁即係好啦，念佛啦，所以咁大師講啦，都話念佛嘅人平時就係念佛咧。如果你有咩災難，或者係病痛啊，或者係有咩其他唔開心啊、唔如意嘅事啊，或者天災人禍咧，你就可以同時咧念佛之外，可以念下觀音菩薩。咁啊，啲啊觀音菩薩咧係尋聲救苦啊，但一定要得虔誠。如果你唔虔誠咧，就當然咧就唔會容易感應啦。就譬如我哋想揾一個人幫手做嘢。你最好啲叫佢一聲，同佢打個招呼啊！咁如果你都冇啲禮貌，仲學生曬㗎， 你話對方會唔會幫你咧？當然唔會嘅。其實我哋敬菩薩，想求菩薩偏重或者加俾自己同埋保佑咧，所謂保佑自己咧，就是、一定要對菩薩尊重尊敬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唔得咁念噶啦。嗱，咁普陀山大家都知道嘅，就是、南海普陀山浙江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中國四大名山之一。四零一就文殊菩薩，就喺呢個山西嘅五台山，又代表呢個智慧，因為文殊菩薩係智慧第一大乘佛教裏面啊。嗱咁啊，峨眉山咧就係、是、普賢菩薩嘅道場，咁峨眉山就代表咧係大行啊，好似我頭先個大行。嗱，嗰只九華山咧就是、地藏菩薩嘅道場，咁地藏菩薩咧亦都係。個圓條好大，個地藏未空，世不成佛，你眾生道著先係方正菩提。咁呢個圓條好大嘅，呢個行圓係好大嘅，先問上眾生點會道得盡咧？係冇話先道得盡嘅，就好似我哋人寫翻呢個監房，你講一百個咧，可能就嚟咗一百二十個嘅。可以講呢個監倉咧，係永遠都係存在嘅。唔會話，你近來都空咗，冇人住，冇人坐監啊！冇聽過呢啲咁嘅新聞，由我哋人類歷史以來，有國家以來，都未聽過嗰個監倉都冇人嘅。最多話咧嚇，時勢好啲，冇咁多人做壞事，少啲人坐監咁嘅啫。肯定啲監倉咧，只有滿就唔會少嘅。嗱，我哋眾生墮落地獄受苦咧，亦都係一樣。呢處有一批出咗去。冇幾年有一批人就翻去噶啦，所以呢個地獄咧，佢眾生受苦啦，係無窮無盡。但係地藏菩薩呢個大願咧，就要話眾生道盡，就先至方正菩提。如果地獄未空咧，佢就誓不成佛。即係要咧，地獄裏邊冇眾生受苦，佢先至成佛，即係永遠做菩薩度眾生。因為佢願力幾大咧？嗱，除咗呢三個山。就三尊菩薩之外啊，第四咧就行呢個普陀山啦。普陀山嘅觀音菩薩嘅道場都大慈悲。嗱咁啊，四個山裏邊咧，最容易去嘅就普陀山。就舊時咧冇交通咁方便，亦都係最容易去嗰度。今日交通方便就更加容易去。我哋坐飛機去到寧波，寧波坐船就去到咧普陀山嗰個碼頭嗰度噶啦。你上車上船坐一陣間車就到第一間普濟寺，咁啊據說啊，普陀山當年咧即係最多人嘅時候咧，曾經住過成六千人嘅，咁啊可見呢個普陀山啦嚇，大體上嘅全部都係出家人嘅寺廟啦，冇咩再加嘅文房啦，都係出家人嘅寺廟。不過最大嘅兩間咧就係普濟寺同埋法喜寺，其他嗰啲咧就比較細好多啦。咁啊，觀音菩薩。每年就只有三個誕嘅，一個就月十九，一個六月十九，一個就九月十九。嗱咁啊，仲有個十一月十九嗰個，呢啲我當初我都唔識，因為我就夏威夷咧，到十一月啦，十幾咧就我哋何觀音堂啱啊，觀音堂係有喎，我邊時有就嗰啲時候就冇嘅咯喎，咁話唔係啊，仲有個十一月十九啊，結果後來咁啊睇下通勝咧，好似係有呢個節日嘅。咁啊，不停點咧，佢哋租咗何觀音殿，但觀音菩薩係件好事，亦都唔可以反對佢哋會租咧。即係話咧，除咗啲三個月有個十一月、十九觀都係叫做觀音殿。嗱，咁每一個觀音殿咧，就好多人要持山拜佛嘅。在呢個光節一帶啊，佢人最興咧，佢點蠟燭，嗰啲蠟燭唔係同我哋家啲咁嘅喎，慳慳點得五十斤一對嘅。有啲七十斤，有啲八十斤。你話八十斤、一百斤、五十斤一對嘅蠟燭幾大啲嘅？普通嘅香爐咧就插唔穩嘅，你幾大嗰個插唔穩，一定跌，一定係瞓低嘅。嗰啲香爐灰唔夠力，食佢唔住。咁所以咧，佢哋普陀山嗰啲大寺院入去鋪製同埋法院呢兩間寺咧，佢哋整到好多啲腳架，即係好似我哋打功夫嗰啲武術館咧，咩關刀啊、棍啊、擊啊，都係插一個架嗰度咁樣。由於呢個幾個觀音殿啊人太多，即係送呢啲咁嘅咁大嘅蠟燭去咧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即係等於話咧一次過 是不可能滿足大家的意願的，因為你立足而且呢一點呢不是說三兩日，因為五十斤、七十斤、一百斤起碼要過月這樣計的，那麼當時人山人海有些幾多，那麼怎麼可以有那麼多假的差別來燒呢？那當時呢上海有一個算是都算是環境挺好的一些小觀音菩薩，他就帶埋個仔呢就送我哋佛祖去朝普陀山拜觀音菩薩。咁既然呢呢、這個佛典叫做香燈師，問題香燈師即係照顧呢個香同埋燈嘅，咁有揸住送啲咁大嘅佛祖嚟，你當然佢點呢？但個點就唔夠，最多係半個鐘頭就同佢吹熄就收返啦。點解呢？因為陸續有嚟，唔可以由頭點到尾，咁就點一陣間呢佢就吹熄就插第二句啦。咁但係又唔係掉咗你㗎喎，即係你等過咗呢個觀音丹呢平時冇咁多人送嚟㗎嘛，我哋首先就幫你呢係點著拜觀音菩薩。不過暫時呢你既然送到嚟，咪就表示呢對菩薩嘅尊敬，又幫你個個都點，邊個順便點，但係點一陣間呢就吹熄，個個都係一樣，就留下面第二個人插呢個架。咁呢個施主呢佢睇到就好似唔係幾開心，我既然送你咁大嘅蠟燭嚟，咁啊點嗰個十零廿分半個鐘頭我吹熄，佢有啲唔高興，唔高興咧，咁佢咪走咯，拜完觀音菩薩咁啊回程啦。點不知冇幾耐佢個仔咧急病就死咗啦，話都冇咁快。咁當時佢就好傷心，咁啊我哋拜觀音菩薩咁開心，搞到啦仲要送仔翻屋企。佢就好傷心啊！就買個棺材，就將個仔咧就裝入去，就運翻鄉下咧去葬呢個仔。咁點不知咧？佢翻到屋企嗰陣時咧，好遠好遠，有一條街咁長嘅距離。佢望住個門口咧，好似個仔企喺度。咁佢冇理由啊！佢我仔明明睇佢死咗嘅，佢明明咧係用棺材嘢裝住佢翻嚟嘅，佢點解？我個仔企喺門口，佢以為天眼花，再行到睇清楚，廿條佢睇咗咧，真係自己個仔，個仔仲叫佢做爸爸添，咁覺得奇怪啦。咁佢就問佢個仔：，我哋喺普陀山咧，已經失咗人死咗咯，我家住我棺材度，仲喺處啊，帶嚟翻嚟安你啊，葬你啊，點解你要翻嚟？我都唔知哦。喂，總之啦嚇，我就冇死到，都有個人救翻我，救翻我咧，咁就帶我翻嚟。我話我唔知點解會翻嚟，啲人佢哋幫我，我咪翻到嚟啲樹，但翻到嚟又唔見你喎，所以我咪成日掛住喺門口等你咯。咁啲老人咁樣樣奇怪，打啲就睇下，點解啲蠟燭又唔見咗？唔係個仔唔見咗，係一隻蠟燭，仲有一隻唔見咗，點算咧？個來意不誠，就退回原處啊！你敬觀音菩薩嘅誠意唔夠啊！所以我就退回俾你，唔要啦。嗱，咁呢啲咁樣嘅故事咧，就表示咧我哋對菩薩啊、對佛啊，咁啊一定要尊敬。第二個問題，做咗就算啦，千萬唔好似哎呀呢啲花都未曾擺喺幾多擺度，將我劈咗去啊，或者嗰啲油燈啊都未曾點，你就將我吹熄啊，你唔好計較呢啲嘢。因為呢個香燈師傅咧，佢每一個殿堂呢個香燈師咧，就要負責做呢啲嘢啦。人多，人供養啊多，即係花果啊多咧，佢就輪到嚟慢慢咁樣供養，唔一定咧，只有幫你做幾耐。所以我哋呢個供佛供菩薩嘅人咧，就算你嗰啲供品或者香油，你送到去嗰度咧，咁所以俗語叫話財歸山門，就福歸施主啊！你所有布施嘅金錢或者物質。啲物質都係金錢買噶嘛，冇金錢買唔到物質噶嘛，咁又真係錢啊！你嗰啲你所發心嘅，不論多少，你送到呢個上住，你就變咗咧，你就收到福，你就結到呢個緣。至於話人哋點樣同你安排，邊一方你做咧，你就唔好多管啦，唔使多嚟啦。主要都係話咧，要我哋啲眾生咧，唔好咁執着，要睇開啲。唔好咁認真，太過認真咧，就變咗咧自己有個障礙嚟噶。咁咧從呢段故事咧，就表示真係要誠啊。所以印光大師話：決誠 自可轉凡心，我哋對佛對菩薩要 keep 住你自己嘅誠心，先就可以得到菩薩加庇啫。你自己咧平平安安一路修行，轉咗呢個凡心而入呢個聖心，所以你見到好緊要啊。嗱咁其次咧，如果有人家嗰啲愚痴啊、蠢咁冇智慧嘅咧，你就最好拜觀音菩薩啦。我哋真係包咗可以智慧噶。嗱，唔使講入咗我本人都可能我即出家啦。我曾經講過，因為連咒啲字好多粒粒咳咳嘅，所以我師傅人嘅傳位一開始到連咒問你粒咳，不如咁我教你先用大啲咒啦，係嘛？諗住八四句啫，實在好簡單，我都唔使過門噶啦。真係嗰陣後生仔咧，十幾歲啦，都算係唔算係好蠢，都算係有啲智慧。我讀咗入兩日就全部過門噶啦。啊，咁啊連咒都讀七日嗰只全部過門噶啦。咁啊兩堂功課早晚啲算埋咧，唔使半年我就全部都好基本喎。師傅唔會鬧，喺書面面點書聽，師傅仲讚歎添。咁你變咗咧？我念大悲咒啊！我開始念大悲咒咧，一路念到家陣時，唔翻念大悲咒啊！我自己喺小妙即係未受戒之前啊，我早晚都拜觀音菩薩，因為自己蠢，菩薩開智慧。嗱，始終我喺南華寺受戒啊，嗱咁啊，佛師嗰啲叢林咧，佢搭住大仔上欣面前係三寶佛，背後咧就有個海島叫做共觀音，叫做澳。觀音，觀音入嚟一條魚上面叫做澳魚觀音。咁我咧同嗰啲人嘅師傅講，我話我啦嚇入拜觀音菩薩嘅，你可唔可以啊？我朝頭早咧我就跟住大嫂咧出班，跟住總之我哋做洗咗面換咗衫穿咗袍子咧，我就去大天拜觀音菩薩。等到你哋全體啲人啲出堂啦，啲大天排班啦，我哋就有歸隊。咁你觀音菩薩都慈悲嘅好啊！你嗰啲真係拜觀音菩薩啦，我就半年嘅月咪照拜啦。嗱，咁拜觀音菩薩真係好多好處啊！唔單我開智慧啊，你有咩災難啊，有咩問題咧，真係冥中咧去幫你一把，唔需要用你咧受呢啲咁嘅痛苦。嗱，咁啊，從前我哋羅浮山啊，雖然好多人都去喎，就係響博羅縣，即係東莞隔離。个博罗山有个山叫罗浮山，是中国八大小山中之一个山嚟嘅，就叫罗浮山。咁罗浮山有一间最大嘅寺院咧，叫做花手台，当然都可以带住啲好多人住，亦都系个丛林嚟噶。咁啊，最先开山嘅第二代祖师咧，佢就系八公一和尚开悟嘅。咁佢原来叫咩名咧？呢、这個法號大家都唔記得啦，因為佢係姓陳，佢係普陀嘅羅浮山咧，花手台嘅第二代祖師，即係通常即係叫做第叫陳二祖。咁佢初出家咧，佢都好蠢嘅，乜嘢都好難以上手過門嘅，所以佢師傅咧就叫佢你不如多拜啲觀音菩薩啦。但當然就唔係佢哋拜幾拜咁就可以走得噶咯喎。所以就規定佢拜幾耐，咁啊一切要聽師傅個號令。如果師傅唔攞個號令咧，你就唔可以停，一定要拜到師傅通知。咁啊，師傅有一般就攞個手啊，綁個啷啷，不如食到就穿過個木板，就透到師傅個房間。咁個師傅晚晚都打坐嘅，咁啊咁上下個師傅就知道，咁掹下個啷啷咧。咁佢就聽到咧，就知道師傅叫我收工啦，可以瞓覺啦。咁而且就晚晚都係咁樣。咁有一晚咧，嘅師傅咧打坐過咗龍，過咗龍咧，咁等到佢出定啊醒咗啊，你一睇啊個時間好似咧嚇過咗時間嘅喎，即係我呢個徒弟大觀音菩薩時間過咗啦，我未曾叫佢喎，咁啊順便即係試下佢個徒弟。出到外面陣間一裝咧，徒弟唔喺度啦，唔喺度即係話咗，我都未曾叫你唔好停，你就要做出第二招咧，就質問佢呢個徒弟。佢我都未曾呢個號令停發出呢、這個啷啷唔喺度，你唔好拜，點解你就走咗翻去啊？佢話唔係我師傅， 我同阿明咪傾咗啷啷個喎，而且仲搖咗好多次添嘛，啷啷啷啷搖喎。佢話冇咁嘅事，我昨晚入地過咗爐。佢話唔係師傅，我真係冇咁大怕，我真係啦，聽到好多次啷啷。咁既然師傅咁慈悲，都唔知一次啷呢個啷啷，恐怕我會啦，就啷多幾次，所以我咪翻嚟瞓覺啷，先發咁奇。佢師傅都算係一個咧有道德有修養嘅人，咁諗下，可能真係觀音菩薩慈悲啦。咁亦都唔理佢，就叫你繼續拜，繼續拜，咁樣拜得冇幾耐咧，觀音菩薩就現身啦。佢話：善男子，你慢慢咁啊拜我啊，你係咪手頭咧？咁佢話：大家可以先，師傅冇搞我啲樣行好唔好？咁樣佢又擔唔出。咁第時咧，中間又講俾師傅聽，師傅咁樣點答啊？佢話：我只有師傅啲，啲嘢師傅冇搞我喎，我點點答？佢點解咁樣？係咪傻仔？傻仔點解？個傻仔，咁佢唔知啊！師傅，你冇搞呢一招，始終都一句話，佢如果好啦好啦嘛，不如我第二次下次，觀音菩薩再唔理啦，佢話咧就唔會講就弟子咧苦惱。好蠢，觀音菩薩慈悲可智慧，所以咧佢就記住少啲説話。今日咧唔知耐咧，觀音菩薩又現身啦。咁就問佢，佢話：善男子，你所求乜嘢咧？佢即刻講啦，個弟子如是苦惱，觀菩薩慈悲加俾嗰個智慧。咁啊，跟住用呢個金露水、羊脂金露水，兩個頭頂灑下，同佢摩頂。基本上佢先開到悟啊！以後咧，無論講經啊、所睇嘅書啊，佢都唔使考慮嘅，總之一睇就懂，一睇就明啦。咁從呢啲故事咧，就證明觀音菩薩同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係最有緣，亦都係最大慈大悲嘅。咁如果我哋肯念觀音菩薩咧，係一定咧係消我哋嘅愚蠢，能夠開我哋嘅智慧。咁所以就今日先就講啊。如果念佛修正到的人，他有什么事可以在念佛之外呢？念佛观音菩萨，因为观音菩萨都是西方三圣之一，即是阿弥陀佛入面，以他的佛法都灭尽了，正法像法没法都完全都没了，这样最后那一天这个没法呢，上半日灭，咁啊，下面觀音菩薩咧就成佛，係後補阿彌陀佛個佛位，佢後邊就普光功德山王佛當成佛啦。咁啊，佢亦都係西方三聖之一，所以我哋修持到念佛啊，發願往生嘅人咧，如果有乜嘢問題，或者病痛啊，或者苦惱啊，或者睇啲嘢睇唔懂啊，如痴啊，唔緊要，你最緊要啦嚇。念觀音菩薩，拜觀音菩薩，是一個真最好的事，我自己這樣說最好的事，所以我明學說每屋都是觀音菩薩，有沒有看過呢？到處都是觀音菩薩的樓上樓下，正因為呢，我可以說是觀音菩薩的忠實信徒，因為觀音的確是好，所以回這處呢，這個二十五年通呢，就是由觀音菩薩所說的，所以就包在這個最後，那是以前觀世音菩薩，以前就正當大勢至菩薩，這個念佛圓通圓了就是那個時候，跟著就觀世音菩薩就即從坐起整禮佛足就二百佛言，這幾個就叫做經家序，就有經典的人，就當時是沒有的，是接受經典的菩薩大德呢，就表示觀音菩薩對佛一種的尊重恭敬，所以就話咧，即從坐起頂禮佛嘅相中，原來先係品法有世尊。因為未曾講話之前，一定要見一雙咧世尊，好似我哋咧人與人之間就係一樣。我哋想同人家講話咧，叫聲啊，或者阿王啊，或者阿陳啊，就算你唔叫陳先生、王先生，就算老王、老陳，你都叫佢一聲啊，然後先同佢講話，都話世尊，世尊即是有佛。咁啊，世尊咧就係話世出世間，就包括九法界啦。世間就六法，出世間咧就聲聞圓覺同埋權位菩薩。 咁啊加埋咧就九法界，就世間同出世間，以佛咧係最尊，因為本來就有十八界嘅，咁啊佛界係最高啦，咁其他個九法界咧都係尊稱佛，以佛咧為最尊敬，所以稱為叫做世尊。我話益念我的人，益就係追益，念咧就係益念，即係追益啊，往昔。話益念我識，即係我咧響往昔，即係俗語話咧，我諗翻從前，咁佢哋益念我識啦。佢無數恆河三劫，嗱恆河三，我哋都講過呢、這個數目就好長噶啦。因為恆河咧嗰啲沙咧有細到好似嗰啲面咁嘅，咁啊交一粒沙就當一劫。因為恆河嗰啲沙係數唔盡咁多噶啦，電腦都計唔到嘅。咁一個沙當一劫，咁呢個劫數就好長啦。加話唔止一條恆河沙嘅數劫喎，仲係無數咁多條恆河沙，每一粒沙當一個劫，即係話呢個時間真係咧係好長好長好長，長到咧唔係我哋嘅口啊，連我啲筆都計數可能計得出嚟噶啦。咁你於是就有佛，在無行無所行僧以前咧，嗰、那個時候有一尊佛出現於世。嗱，我哋講個佛本嚟不出世，亦不入涅槃，以大悲圓力嘅事意如是化啦。佛本身就係法身嘅妙理，無所謂出世，無所謂入滅，為就度眾生啊！眾生咧係有生係有死。即係有出世就有，唔有就死啦。咁所以菩薩佛咧就現呢個時生時滅，為度眾生而出生，化緣起度入滅啦。所以話以大悲願力啊，就示現如是法，同眾生一樣。眾生有生滅，佛亦都有生滅。以此嚟到咧，度眾生出世。但呢個名佢就咩名啊？佢名觀世音啊，咁啊奇咯喎！加觀世音菩薩又叫觀世音，呢尊觀音呢尊佛像啊，亦咁樣叫做觀世音，就叫做古觀音佛啊。就説明所謂佛佛道同十方之佛所證，通通都係一樣，冇有呢個大細之分。每一尊佛有佢個慈悲，有佢個功德，有佢個智慧。有佢妙用，有佢勇猛，咁一尊佛如此啊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无边咁多啊，通通每一尊成佛咧，都系包括有功德啊、智慧啊、慈悲啊、勇猛啊，诸个名咧完全咧相同，而呢个功德作用亦都系一样，而且在佛经里边讲啊，在一般以来。諸佛同僚噶好多好多好多，所以咧，就觀音菩薩所積住嘅個諸佛咧，亦都係咧叫做係觀世音。嗱，我哋從呢處講咧，就呢啲觀音佛咧，就可稱為叫做古觀音佛啦，佢就好分別。家下呢啲觀音菩薩就唔加管估住啦。呢啲觀音菩薩咧就唔叫觀音菩薩，但係咧。呢座觀音菩薩咧就交古代一個古嘅即從前古觀音佛。嗱，咁既然有佛出世，我哋就要親近佛啦。其實有機會每一個眾生，不過任何類眾生，如果能夠同佛一齊出世，有機會親自接觸佛嘅，可以講咧係最不可思議嘅功德。呢、這個人啊係有真不可思議嘅福報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唔會生在佛世，能夠與佛咧同時可以親近佛，一係生在佛前，一係生在佛後。嗱，生在佛前，即係我都未出世，我出咗世啦。生在佛後咧，咁啊，我出世咧，佛已經走咗啦，佢入滅啦，咁即係話冇機會親近佛啦。但家下都話佢啊。我於彼佛，即係我觀世音咧，喺古觀音佛嗰個地方就我於彼古觀音佛，就發 菩提心，那发菩提心呢，这个发菩提心啊，在佛经里面呢所讲啊，很重要一种道理，就每一个学佛的弟子合法信徒，你发心学佛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即是自度度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以度人为先，比个自度呢重要重要，如果不杀道，不度众生呢是不能成佛的。所以本经的柯南尊者讲，他说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就是如来应世，我未得道先道人者是菩萨发心，所以发菩提心呢就是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。但菩提心怎样发呢？通常讲就是三心和四愿，三心呢就是大智度论所不是讲错，起信论的三心，起信论三就是直心、心心、大悲心，直心呢就正念真如故，他心心念念啊都是念于这个真如的特性，由此到终啊就开始发心，一路住到成佛呢都离不开这个直心念念呢，是念于这个真如，即是心心念念啊都是想究竟成佛，咁所以这个直心呢既然念念真如，就即是四文世里面呢因为佛道无上是誓愿成佛。第三心就是心切之心，即是学佛法的心切之心，咁呢个心中咧就包括所谓断烦恼同埋学法门，即系话包括烦恼无障誓愿断，同埋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嗱，我觉得烦恼要断就因为要度众生，先要自己断烦恼，你先可以度人。就好似我哋响呢个海边，今日天热啊，响边咧游水就呢个救生员。如果你自己都唔会游水，你就凭乜嘢资格去做呢个救生员赚呢份人工啦？咁所以个救生员咧，唔单游会游水，又仲善于游水，明白到咧点样喺水里面救人，用呢个方式唔怕累到自己一嚟一齐浸死。咁呢个救生员咧，咁就够资格做呢个工作啦。咁所以你自己都唔会，就点样可以救人咧？就譬如菩萨度众生，乃至一切嘅菩萨度众生啊。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断烦恼，其中由于呢个尘沙烦恼啊，呢个尘沙烦恼咧就好多，但尘沙烦恼就唔系菩萨嘅烦恼，就系众生嘅烦恼啊。但众生咧，因为多到如尘若沙咁多，啊，就算我哋家以前呢个世界呢、这个地球，我哋都有百几个国家，根据呢个 United Nations 啊。聯合國的報告咧，都有百幾個國家嘅，一個國家有好多人噶嘛，即係全世界咧有成唔知點總有十幾廿億人，咁就變咗你咁多個人啊，你想做佢啦，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！咁先一定咧，你斷咗煩惱之後，仲要學法門，所以呢個心心咧就包括。学法门断烦恼，学法门一方面自己断烦恼，依法修行自己断烦恼；另一方面就将自己所修所学所得以个人的身份度众生。所以第三就大悲心啊，话明就大悲心啊嘛，大悲度众生咁啊嘛，就即系四轮誓愿之中咧，最先嗰一个系众生无边誓愿道，所以三心。就配呢个四王誓愿，合埋佢嘅八菩提心啦。咁头先我讲第一个就众生无边誓愿道啊。咁啊，点解我哋每一个发菩提心嘅人要发愿度众生？嗱，我有两个问题，一方面就系报恩啊，一方面就系解于呢个报恩咧，其实咧一切嘅众生咧都系我嘅亲人。一切众生啊，都是我的父母，所以《梵网经》里面讲啊，一切男子慈我父， 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世世无不做受生，是我六道众生都皆是我父母啊！而杀而食者，亦即杀我父身，亦杀我父母。因为呢，菩萨界就以杀戒为先，因为道众生仲可以杀众生啦。当然你要慈悲咧，要戒杀啦，要放生啦，唔可以杀生食肉，就变咗咧与呢个大慈悲咧就相违背。所以呢，大慈戒第一条就系最重要咧，受紧呢个杀戒，唔可以杀害众生。嗱咁，既然《梵经》里边讲啊，佢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点解？其实我哋每一次受生都要入去父母。我哋好多次受生啊，都唔知历劫以来，我哋每一个人手系生又死，死又生，随业受波啊，生生死死都无有了期。喺人未解脱出世正阿罗汉果之前，我哋仍然喺个六道轮回，无有止境啊！即系父母亦都啱无有止境咁多啦。嗱，咁呢个父母都系生我哋对嗰度好有恩嘅。所以《发菩提心》咪省翻头先做我哋唔讲，佢话哀哀父母系生我渠路，十月三年就怀胎而哺啊！燕苦吐金就儿肝就湿，嗱呢几句经文咧就已经系表象嚟做母亲各种嘅所谓爱子之心噶啦。佢哀哀父母啊，佢就好悲哀我个父母。点样悲哀法咧？佢话生我渠路，由于父母咧咪就生我自己啊，受尽好多嘅辛苦，受尽好多嘅麻烦，都系为自己。咁啊，点样麻烦，点样辛苦咧？个十月三年就怀胎已哺啊！呢八个年应该咧就将佢咧配一配，应该话怀胎十月就谷肉三年，就分开嚟讲。嗱，怀胎十月大家都知噶啦，咁但系你生咗出世之后，唔系话咁就会大噶喎。咁所以咧，呢、这个母亲咧又要喂奶俾佢饮。又要同佢換尿片，日日幫佢沖涼，一份糧咪等遠嚟嚟嘅。阿老媽媽俾啲時間栽培咧，令到自己咧長大成人。嗱咁呢啲翻骨心血咧唔簡單啊，都係兒肝就濕咧，因為舊時啊嗰啲尿片咧就冇今日咁好嘅。就算有錢人家最多買個新毛巾，買啲新嘅索水布啫，就絕對冇嗰啲尿片咁好嘅。用用毛巾用布。咁肯定係漏水啦，何況嗰啲普通人家咧用嗰啲舊嘅爛嘅衫啊，或者嗰啲舊嘅毛巾洗翻乾淨啊，我哋做尿片。咁張爛尿咧，其實咧一張張床濕曬啦，我先就冇咩啲床冇呢啲咁嘢啦，都係同埋父母一齊瞓一張大床。嗱，熱天就好啲啊，又天寒地凍啊，佢爛咗尿，成張床都濕曬。咁呢個母親咧咪想咧，我扶呢個小朋友，佢就將佢推去嗰個乾嘅地方。咁張床咧幾個人瞓噶嘛，咁啊地方有限啦，就自己咧係就濕啊，即係就呢個瞓喺呢個濕嘅地方。所以話兒乾就濕啊，喺燕府套金嗱，咁啊舊時咧冇今日啲牛奶咁好嘅，亦都冇多牛奶飲嘅，都係飲母乳。嗱咁母乳稍微大啲咁多咧，有啲母乳亦都唔夠用嘅。所以咧，稍微大啲咧，就煮到糊底起佢食。但啲糊仔就冇味道噶嘛，或者舊時咧，通常可能即鹹魚鹹一鹹鹹地啦，或者有錢啲就俾佢食啲瘦肉咁啦，唔該有好多好嘢食嘅。但有陣時嗰啲味道唔好咧，小朋友就唔食嘅。即有啲做阿媽咧，佢就每一次做好嗰啲糊仔飯仔咧，就喺度擠入自己個嘴個地方試下，等佢成日含下含過液嚟咧。哎、味道好啦，亦都慢慢冷啦，冇咁熱啦，就喂落細路仔個嘴嗰度俾佢食。嗱，如果以今日嚟講，就係唔衞生嘅，驚住傳染乜乜嘅好多問題。但係當年我哋從前啊，所謂唔好話幾多百年、千年前咧，就係、是、以我哋嘅年代，即係八十年前嗰啲個生活，小朋友都好艱苦，都唔係個個好啊。就算有錢人家冇咁多好嘢㗎。 所以就俾啲虎仔啊，或者俾啲飯仔，仲話掹掹啊，食掹掹啊，係嘛？呢個時候咁你要大佢噶啦，所以我啲虎咽即係吞啊，即係唔好味道，唔係真係虎嘅，唔係咁樣虎法，就總之嗰啲唔好味道嘅，唔合呢個小朋友食嘅咧，佢哋自己吞咗噶，佢咽虎嗱吐金咧，金啊即係味道好咁解啦，金味啊嘛，但係嗰啲好味道嘅，做阿媽認為唔錯，咁啊先至咧。含過啦，唔錯，先吐翻出嚟喂個小朋友。咁話呢個母親啊，嗰番嘅心血，即係呢種嘅恩啊，唔係咁容易報得盡啊。所以十六觀經裏面有一種修行嘅方法，你想生到西方淨土咧，除咗念佛之外，就要修呢個三種福。呢三個嘅第一種咧，叫做孝順父母。慈奉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呢四句经文咧，第一条要孝顺父母。咁点解咁严重呢？若果冇父母生我出嚟，基本上我就必须有呢个身体去修行办道，了生脱死啦。即系话你能够将来修道有功成，能够了生脱死，完全呢个身体去修。这个身体属于从父母说来，若无父母就无我这个身，无我这个身怎么修行，不修行怎么成佛作祖呢？为圣为贤呢？所以鸡根本寻源，父母的恩是最大，所以因为就报父母的恩，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将自己所有的修行或者是诵经、啊、拜佛、啊、放生、啊、礼忏、啊、一切的功德都回向俾自己個父母，如果去咗世嘅咧，更加要回向俾佢。就算你現世父母仲在，我已經信佛啦，你都要啦嚇，將所有收嘅功德要回向俾父母，為佢祝福。咁所以咧，以此嚟報父母嘅心恩，所以因為報恩之故咧，我哋要發菩提心啦。嗱咁啊，解冤咧，就我哋因為眾生啊係好多。我哋生生世世每一次受生都有好多亲朋戚友，难免咧唔系话个个都系好嘅，总有啲结怨结仇嘅。嗱咁啊，加上啊，我哋杀生食肉，一生人都唔知杀几多个生命，食几多个肉，咁呢都系一种冤啊，系一种仇啊。所以我哋咁啊有机会学习翻。包括出咗家就更好添，即使冇出家，仲在家菩萨啦。我哋都要啦吓，报呢个难报之恩，解呢个难解嘅冤结啊。尤其是出家，如果你呢个冤结唔解咧，你个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唔系咁容易受得成啊。所以每一次登戒坛嘅新戒，或者系比丘或者比丘尼咧，未登坛之前。嗰啲人咪師傅都要叫你哋，唔係佢中意你哋咁樣做啊，佢就希望你哋嗰啲冤家債主咧得到解除遠去，唔好纏住你，出曬叫你啦，或者係拜忏啦，或者係放蓮口啦，或者係講三時啦，咁你做呢啲功德咧，就希望你嗰個受戒嗰個人啊，自己本身啊，從前多生多世嘅冤家債主業障。佢得以化解，咁佢登比丘壇咧就冇咁多個障礙，因為登比丘壇咧，即係經常講啊，有一個人出家受戒登壇，呢個定啲地神就唱啦，佢話今有某省某縣某市某一個小朋友一個人，佢入咗發心出家，將來就會人天嘅真性啦。这个魔道就减少，即是增加这个天或者人，这个魔道就会减少了。那么地神是这样唱，传到这个虚空神又是这样唱，一路传得越传得越高，传到这个魔王天，这个魔王听到呢，他听到说今有某省某县某市某一家某事子发生出家，将来人天增盛，恶道减少咗，佢哋心惊胆震啦，所以佢就咧，好怕将来人多出家啦，佢啲魔子魔仙咪少咗咯。 嗱，逢係我哋咧殺生啊、涉慾啊、做啲唔好嘅嘢啊，或者咧為名為利啊，或者專門咧破壞人哋嗰個好事啊，呢個係屬於咧係魔子魔孫嚟噶。咁但係我哋出家想受戒登壇，同埋多生多世所結呢個冤，所結呢個仇，呢、這個恨，嗰啲冤家債主咧，因為受生嘅次數多，呢啲咁樣嘅債主冤仇就好多。我哋今日咧登壇受戒啦，唔想佢哋冤住我哋，麻煩我哋，所以我哋咧就先先咧就未受戒之前。就聽啲人禮師傅嘅教訓，咁啊就放手拜忏或者共斋，同大眾結緣，讓大眾嘅福咧，亦都超度自己過去嗰啲冤家債主，唔好冤住自己。所以呢一點咧，一般受戒嘅人咧，邊個都曾經做過呢啲事噶啦，肯定噶啦。嗱，我點解咁嚴重咧？嗱，我咧受戒。都算人才，有600幾個戒兄弟，就是南華寺虛雲老和尚100歲開個羅漢大戒，羅漢真係500個啫，加上超亞要超亞凡個有600幾個戒兄弟，當然有男眾有女眾啦，其中有一個喺香港都好有名嘅，同我同戒嘅，咁暫時咧都唔好講佢哋個名嚟，佢已經去世，而家往生死咗啊！咁佢同我同屆嚟嘅，亦都佢未出家前咧，佢又開個齋菜鋪添嘅。後來佛心出家，就皈依個和尚，由虛雲老和尚同佢出家，亦都係聽到和尚就話受戒。咁啊，到最後我哋通常受戒南華寺嘅時間就規定噶啦，每年就受一次戒。咁啊，戒金咧，一斗米，一擔米講錯，一擔米即係100斤米，值幾多錢咧？就照時價。好似你今日受戒係5蚊一百一擔，你唔俾5蚊就當戒費噶啦，就折現俾5蚊就當你交咗戒費。咁啊就受戒啦，即係時間嘅規定由29就進壇入陰間進壇，到4月初8就燒火花就圓滿，即係佛誕就圓滿啦。咁啊其中咧，好似越係越大，因為越少啦。3月是越大越少咧，呢、這個暫時不論。總之大體上合埋咧係53日，即係話53天嘅戒。可能受戒你只有3日就得噶啦。最緊要就係呢頭啲規矩，有後啲威儀啊。因為我哋受我呢啲咁嚴格嘅就規矩咧，咁長時間咧就比較咧，今日啊行出嚟都似一個少少啲似一個出家人嘅樣，因為當年所受嘅教訓。嗱，咁4月初8圓滿啦，首先就燒火花，即係燃火就即係燃香啊。嗱，咁啊舊時嗰啲叢林咧就規定啊，一次燒12粒，冇得商量，冇得傾嘅。你如果唔燒得，你有權就唔俾戒別，你就白白挨咗71苦，冇法證明你係一個受戒嘅，即係佢批證書一樣。如果你燒咗火花咧，咁就自由啦。都出壇啦，就俾你休息啊，俾你自由啦，跟住就發戒別俾你。咁當時有個女眾咧，頭先我講佢喺香港咧，應該有啲名嘅，亦都出家時開個齋菜鋪嘅，仲係某一間寺廟嘅當家添。咁由於佢在家嘅時候就打工，有一次啊，佢自己講嘅，佢打工咧就當然咧。各司嗰啲住家打工咧，都係幫人煮飯啦、洗衫噶啦。人哋可能打工啊，嗰個主人未必食齋嘅喎，一食雜啦，咁佢有時佢買啲魚翻嚟，咁啊湯好啦，亦都啦嚇，葱啊、姜啊、豉油，樣樣都放好準備蒸魚。咁就行去攞嘢啊，啱有隻貓經過，就跳上去打咗條魚。咁佢一睇呢只貓打魚咧。佢真係怒火沖天，拿張刀一刀斬落只貓嗰度，咁一刀就斬死咗個貓，個貓當場死咗。咁啊，見呢個人冤恨咯喎，呢個絕對係好大嘅冤，就好大嘅恨喎。雖然話將死嘅都唔係話 一刀斩落去就死得唔快，总有一个短短嘅时间咧，或者扯气啊，或者痛苦啊啲咁嘅情形出现噶啦。所以呢啲咁嘅冤，有其他好多好多我哋唔知嘅。嗰只烧火把嘅人咧，十二个香淋喺个火把度，点着啦，慢慢到底嗰阵时咧，十二个火把同时爆款。呢啲个丛林咧就冇咩医药噶嘛，咁啊点咧？为咗释迦牟尼，大家用释迦牟尼鬼嘅时间香啦，咁啊抌入个大香炉啊，香炉就好多香炉灰啦，咁啊大家就去揦啲香炉灰咧，又笠住个头，等个索嗰啲血，点不知咧？第一次铺上个索都冧晒，做流出嚟就拨咗入房第二次，经过好多时先至将佢啦吓。嚟到咧，禁止佢的血。當然最後佢都冇條總人大難，跳過呢個災難。啊，後來我哋都聽佢講啊，佢話佢嘅業障都好重，殺生又要殺業重，就講出呢個咁嘅故事。嗱、啊，咁呢啲就好明顯嘅，好多我哋唔知道，我哋唔見嘅，未曾傳開佢嘅事話。總之，我哋每一個人宿生咧，都有好多嘅冤，好多嘅業。好多个仇恨，我哋家发生出家，即系唔想佢哋嗰啲冤家债主咧，系仗咁爱自己，唔想佢家令到自己登呢个比丘或者比丘尼坛咧，系登唔成，即系话受唔成戒，唔想有咁嘅后果出现，所以我哋先咧就登呢个比丘尼坛之前咧，即系沙弥戒之后啊，就先咧。咁咧，你師傅就介紹俾你做佛事，或者你有父母或者最親嘅人去世啦，就晚上有同我哋幽冥界，係同嗰啲去咗世嘅親人，好似父母啊、阿爺啊、馬光啊、何啲咁啦，同佢哋受戒，受呢個幽冥界，直至咧就超度佢哋，等到自己登呢個比丘壇、比丘尼壇嗰陣時咧。就唔好有種種嘅魔障纏繞，咁所以我哋發菩提心個菩薩啊，無論係出家定在家咧，發菩提心係個菩薩道嚟嘅，發嘅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，都係屬於菩薩道。啊，菩薩道咧就離唔開呢個三心四願，三心就係正就是、直心，即係咧與呢個佛道無上誓成相應啦。嗱，心心咧。就是與呢個煩惱無盡世緣斷，與呢個法門世學就相應。有乜大悲心動心咧？就與呢個眾生無非世緣道。有乜其他唔談？點解道道心？其實心講一方面就報父母恩，啊報師長恩。呢個係往生淨土咧，佛陀觀經講嘅，係嚟往生淨土嘅正恩正恩。以往咧，十方三世諸佛啊。你若想生西方净土咧，都要修呢个三种福，其中一种头先所讲嘅，就是、以此咧系报呢个父母养育嘅难报之恩，其次咧就解呢个多生以来难化解嘅冤家债主，因为咁咧，我哋就发菩提心啦。嗱，咁家观音菩萨嘅话，我啲比佛，比古观音佛。之前發菩提心咧，佢如果所發嘅都係離開呢啲所謂三心四宏誓願嘅菩提心啦。就比佛教我從物自修有三個味，嗱比佛咧就比古觀音佛就教佢，嗱凡係有幾個直接佛、親近佛、從佛修學，咁啊佛咧就教你咯喎，亦都為你説法。就譬如乜咧？譬如一個人有病，就梗係睇醫生啦。嗱，你睇醫生，無論中醫、西醫啦，或者同你打針，俾啲藥你食，但你唔可以唔食喎。咁你食咗嗰啲藥咧，對你健康有幫助，你個病咪好翻咯。你個病好翻，就可以為國家、為社會做你嘅事啦。貢獻你國家社會啦，可以做你嘅大事。但譬如啊，我哋既然接於佛，就梗係親近佛， 親近佛就問佛說法，但問佛之後都不是說聽了就算了，一定要依法修行，由修行才可以斷煩惱，正出世的成果。如果我們有去看了醫生不吃藥，這個病不會好。但譬如我們親近佛問了佛法，你不依法修行，亦都不可以得到斷煩惱，正出世解脫，為聖為賢啊。所以我早兩晚講過，引這個《三摩地王經》裡面有四句說話，他說我今已說真善法，汝若問汝不能行，猶如病者扶藥來，終不能愈藥自身病。他說我今已說這個極善法，善法即是好的教法，包括人天法、出世的三乘法、菩萨的成佛道的六道法，都是极善，是最好的法。那既然最好的法呢，我们应该要依法修行啦。各位，如果你不修行呢，就是与若闻已，就不能行。如果你们听了这么好的法之后呢，你不去实行呢，就好像乜啦，他猶如病者扶藥來，好像他有病的人，他孭住個藥囊，即好似啱我哋孭住個孭袋咁啊，一個孭袋通通裝住好多都係藥，各種病都有寒嘅，有熱嘅，有痛嘅，有驅風嘅，樣樣都齊噶。一旦你孭住個藥囊，孭住個藥袋，裡面嗰啲藥啊，你如果唔食咧，結果都醫唔好你自己個病啊。嗱，譬如，我哋親近佛，或者今時今日佛不在世，我哋有機會親近嗰啲所謂大善知識，為我哋開示。你如果聞法之後啊，你唔遇法修行，唔好地嘅修養一番咧，你得唔到呢個受用。咁如果你個貪嗔痴煩惱啊，你個業障病啊，係冇法子消除。咁嘅業障病唔消除，你又點可以了生脱死咧？正出世道咧？首先佢有病嘅人睇到醫生，醫生可以藥方，你唔照方服藥，你個病咪唔得好啦。所以家有機會接到佛咧，佛咧就要教我哋食食法，我哋要依法修行啊，所以就佢教我嘅聰文思修。同埋師生佢哋三位係特登一個名詞嚟嘅，講呢個名詞叫做文師修三位。咁呢個文師修咧有兩種講法，一種就普通講法，一種叫本經以根圓通嘅講法。嗱，普通講法咧文就係聽聞，我哋未曾聽聞佛經以前咧，就係、是、啊唔知道乜嘢佢哋生老病死苦。亦不知道什么他们出世解决涅槃，亦不知道每一个众生自己都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那这些这样的道理呢，未曾闻法之前是不知道，那么刚好听闻佛法了，就知道生死就真是痛苦啊，一定要修行证到这个涅槃才能得到这个快乐啊。亦都了解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有佢之一都可以成佛。点解佢成佛，我唔成佛？因为佢有呢个修德之功啊，完全咧修德之功。啊，点解我哋唔可以成佛？因为我哋缺乏咗呢个修德之功啊。本来佛性嘅平等，无所谓彼此高低。跟下即系佢成佛，我仲系苦恼众生，就系、是、主要就呢个修德之功啊。佛有修德之功，將嗰啲煩惱啊、業障啊，冚唪唥洗得乾乾淨淨，咁啊修功有德啦，佢就成佛咯。我哋眾生冇呢個修德之功，眾生就係眾生，煩惱就係煩惱，業障就係業障，生死輪迴就生死輪迴，一啲冇喐動到，所以咧佢就成佛，我哋就做呢個眾生啊。咁加我哋明白呢個道理，因為聽經明白。就明白咧，呢、这個生老病死 的確是痛苦，因為出世的涅槃來呢，就即使呢是快快樂樂，亦都明白到既然我與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只要三人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呢，是從這個聽經文化而得來的，所以就叫做聞了。第二就是思，思就是思維的，思維什麼？思維我是不是真的生活不起這麼痛苦呢？正當這個涅槃是不是真的這麼快樂呢？能夠永生死呢？是不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呢？有沒有都可以成佛呢？你如果好好地呢，思維即是考慮一下，去思維一下，同時都呢終先明白這種道理，知道修行，但這一種方法佛也說法一般，寫先三道門門都可以入道，門門都可以解決，那究竟哪一門對我是最有利，哪一門是合我修行，也給你思維考察考慮一下，決定呢去修哪一種方法，那麼他就思了。但第三就修行之後決定了依乜嘢法修，我哋好好地咧去收集一下。嗱，所以呢個文思修一般嚟講咧，就係咁嘅道理，大體上咁道理。就佢哋三位啊，佢哋之後就冇咗呢個位字。其實呢個名詞咧，佢哋文思修三位。咁點解呢個文思修有個位字咧？位就係個心裏邊嘅智慧，就慧心啦。若果呢個文冇呢個慧心，就變咗邪文，唔係文呢個正法，或者文呢個外道法。所以呢個文有個位叫做文位嘅喎。嗱，我哋思維就思維佛法，如果你唔係思維佛法咧，就變成邪思。如果你有呢個慧心，思維佛法，變咗佢修行，依乜嘢法佢修行？咁就叫做咧係正思維啦。嗱，咁呢個修咧，如果我哋明白啦，點樣聞點樣思咧，我哋依一個佛法而修，咁就叫做正修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佢就邪行啦、邪修啦，就會走歪呢個路程。嗱，呢啲咧聞思修佢哋三位就係咁嘅理由，叫做聞思修三位喺一個學嘅名詞裏邊，亦都咧對修行嚟講咧係好重要。嗱，呢個就普通所解釋嘅一般佛經。嗱，咁家下我哋楞嚴經咧講呢個文思修咧，就係順住呢個耳根圓通嘅地方咧嚟到去解釋嘅。嗱，第一就係文慧，文就係指我哋呢個文性啊，文性就係我哋每一個眾生本有嘅心性。咁呢個心性咧，本來都係清淨直面，因為迷。所以俾呢個四大分別暫然妙覺明心，又為善又為興，為覺又為差啦。雖然在迷，俾個六塵所覺，但呢個文性嘅本體咧係未曾有失啊，依然咧係存在。所以嗰邊咧就已知呢個文性啦，已經收啦。所以咁就叫文慧。嗱，思咧。就是思維，就是思維我怎樣呢反問自性，所以內不隨這個根所轉，外不隨這個陰性的星辰所轉，內外暫接，那麼思維那就變成思了。修呢就是我們要反問自性這樣去修。我們這個文字呢都是眾生的自身的身體呢，咁啊，身體清淨正面咁樣嘅寂靜嘅，嗱思咧就係、是、思維，係觀察入觀，咁即係遍照自己個文性啦。所以用文而思，就係、是、照就係、是、靜而照。如果叫佢哋思而文咧，就叫做照而靜。咁無論係直照照靜，醒醒直直，直直醒醒咧。咁啊，只管不二啊，咁就明白佢哋真修啦，就叫修慧啦。咁佢從文思修，但入三波地咧，三波地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正定啊，就守到大定。你入 就是進入，怎樣進入呢？就是從文而思，從思而修，反問自己這個文性，不隨外面的音聲流轉，所謂直照照直，此觀現前，身體是如如不動，清淨直面，因此這樣呢就只管上進，得以呢就進入這個三摩禅定。今天他們入三摩地，他初於文中就入流的摩所，那麼向下呢就是根據古本音佛教的從文思修入三摩地嘛，那首先呢就講這個文，最重要是這個文，就是反文文字，初於文中，初呢就是貫行之初，即是既然古觀音佛教我從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在這個文性下手，所以我就初初的在這個文性之中，就是入流的忙所，是入流，入就是有能入有所入，能入就是這個面目觀察字，所入就是這個文性。咁以呢個妙觀察智，念念觀於呢個文性，文性清淨直面。咁既然只清淨直面啊，我哋咧入流嗰陣時啊，就可以咧斷呢個煩惱，流入呢個涅槃，流入呢個不生滅。嗱，咁入流就對呢個出流而講，眾生係出流啦，點解出流咧？就因為咧，眾生呢個文性啊，攀緣於外邊呢個星塵，好嘅音聲我就好歡喜，唔好嘅音聲咧，我就心煩惱，就變咗你自己嘅喜怒哀樂啊，就俾呢個音聲轉咗去。今日呢個出流，出流就流於呢個生死啊。那菩薩反文自性，佢哋入流。入流就流於呢個不生滅，流於呢個涅槃，所以咁就叫做係入流。嗱，入流嘅妄所，妄就係妄失，即係一消除。所咧就係呢個音聲，音聲你有共你有靜嘅，共即係會響嘅，好似我哋去聽卡拉 OK 唱歌啊，或者睇大聽嗰啲大陸觀唱戲啊。或者我們舞獅子打鑼打鼓啊，或者我們家討伐啊，敲法器啊，這些就大家聽得到的，就叫做動的音聲，就是音聲的動上。那麼音聲呢有動就有靜，除了動就靜了，即是什麼音聲沒有，就好像我們香港打個比喻，我看到古仔作圓本了，那有支舞的時候當然是高贵人里面观赏呢看呢，万一今晚没有节目，你就刚刚入到去这个红馆，这么大占地，这么大这么高，空间很阔，如果里面没有节目又没有人，即是说什么音声都没有，你听到什么音声都没有，那就叫做静。加入流忘所呢，即是反问问自性，用这个妙观察智，反文自性你入流，因为入流之故就会忘失，就会消除这个动的所，先先在动静以上呢，先先忘这个动上，会入流忘所，它所有记忆就动静以上了然不生。那么忘所就忘所这个音色的动上，咁啊，仲有呢個正常啊！嗱，咁啊，家下咧，我就繼續反問文字性嘅功夫，反文字性只貫深入，因此咧，唔單忘咗呢個音聲嘅動向啊，亦都忘埋呢個靜嗰種相，所以話所有記憶所就係入流忘所嗰個所，入咧就係入流唔係忘所嗰個入，因為入流忘所。雖然首先是忘了這個音聲的動向，但是還有這個正向存在， 然后我们以这个反文字性之功止观心入，不单忘了这个音声的动向，直了连这个音声的正向都没有，所以说叫做所有的这动静以上都要了然不生。那这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然不生，这个不生呢就不是说呢将这个动静以上呢消灭了它，不是这么大，只是说呢我们反文自性的时候啊，我们心心念念那个反文自性啊，我们就需要时间去攀援着我们的音声的动静呢。咁既然心心念念反照自己嘅文證，反照內心，所以外邊咧就忘咗呢個動作，亦都忘咗呢個靜心，所以動靜以上咧係了然不生，唔需要冇咗呢個動靜以上先至不生喎。正在呢個動靜以上存在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了然不生，即係了然者就不落分別，唔係刻意破壞佢、消滅佢。總之我哋咧。反文自性啊，念念知自己的文性，唔随着外边嘅动静音声所转，咁啊呢个动静音声咧就不了你而自了，不直你而自直啦。所以话所在之境就动静以上了然不生。嗱咁由呢处开始有一大段文，知道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都系属于咧系破五音。超五座，加第一遍入流亡所，所入叫做动向了然不生，咁就先忘咗呢个五音中嘅色音，就超咗呢个叠座。跟住话如是见真，就闻所闻尽，如是者即系成相啊，动静而相了然不生嘅时候咧，见真就系渐渐增进，即系虽然得到动静而相。了然不生啊，不以小为足，不以呢个相似境界作为呢个究竟，唔会俾呢个相似境界咧系转咗去停留下嚟。所以如此咧，呢个功行，呢个反文自性嘅功行啊，系渐渐增进，就闻所闻尽。呢个闻就系能闻之根啊，所闻就系动静嘅精神。我哋头先话动静以上了然不生咧，咁啊即系所闻嘅音声一尽，但系仲有呢个能闻音声嗰个根在噃，咁家下话咧闻所闻尽，就系话唔得所闻嘅音声系尽咗、冇咗、空咗，但系能闻之根啊，亦都不攞得啦。要有呢个音声嘅层景，先有呢个能闻之根啊嘛。咁音声嘅层景都冇咗啦，能闻之根亦都唔得以存在啦。所以话叫做如是照真，系闻所闻尽，佢尽闻不住，就各所各空。嗱，尽闻不住咧，尽闻就即系想到个闻所闻尽，能闻所闻一尽，咁叫做闻尽。不生咧，即系咧唔好执着。我哋唔好执着于呢个所闻嘅音声，以及呢个能闻之根，即系话闻所闻都不执着，连闻所闻尽呢个尽住，我哋都唔执着。因为虽然冇咗能闻所闻，你仲执着于呢个尽咧，连有呢个空嘅境界。所以话唔单话闻所闻系要不住，闻所闻尽呢个住字咧，亦尽住亦都要不住，咁就叫做闻所闻尽啦。嗱，各所各空，各就能各之字啊，所各就即系呢个根尘。现在话唔单话闻所闻尽，就系能观。闻所闻尽呢个字咧，亦都不可得。佢哋尽闻就不住，唔得话不住呢个星尘嘅道静，亦都不住呢个能闻之根，乃至呢个尽相啊，亦都咧 是不如那就叫做盡民不如，就各所各空，各就民各之志，所各就即上來民所民，就上來民所民，下去說民所民已經是盡了，所各的民所民已經是盡，但民各之志還是存在的，加上各所講的，即是所各的根層，固然是空不可得，而能各之志亦都是不可得，是空，那就叫做各所講，即是能各所各兩皆空，那就叫做各所各空。那這幾句經文呢，就是破這個受音，就超這個建築，因為受就是領受，是感受。點解我哋會有感受呢？由呢個根層，由呢個六根對住呢個六塵，就有一種感受。好嘅，我哋感受一個好嘅；前景唔好嘅，我哋感受一個唔好嘅。所以由呢個根層相對，先有我哋呢個受音啦。加埋聞所聞得盡，能聞所聞都盡啦。當然就沒有這個感受，所以因此這段文呢，就是破受音，是超這個建築。空覺別緣就空所空緣，空覺別緣呢，空就是指上面覺得個空，這個空覺呢，就是指這個空所謂這個各所講呢個空咧，個種嘅字，加上話個空覺極緣咧，以呢個所謂呢個空字嚟空於能各所講。如果我哋住呢個空咧，變咗呢個空，亦都唔係咧，究竟咧係廣大到極點？呢、這個能覺之字啊，亦都唔係好遠。我哋皆有諸咧。所謂空覺而呢，即是所空以及能空啊，都已經不住着，不住這個空，因此這個空呢就得到至極的廣大，這個覺亦都是完成圓滿，那就叫做空覺極緣，就空所空滅，所空就是上面呢覺所覺空各種的自境，能空的呢就是屬於這個空字，那麼空所空境就是所空這個自境，雖然是沒有了，但能空自境這個空呢尚在的，所以菩薩以這個反文文自性那種的功夫，不單是所空的自境要滅，能空自境這個空亦都要滅，那就叫做是空，空所空滅。就生滅既滅，那我們生滅就是說上文，由初於文中由來無所呢，就是動滅，就是靜生，沒有這個動的音聲，不是這個靜靜的，就生起咯，咁當然冇動嘅心靜，咁屬於心滅咯喎。嗱，咁啊靜滅就根生，咁冇咗呢個靜相，呢、這個根就生起，即係六根嘅文性啊，根就生起，咁亦都係生滅啦。嗱，咁啊根滅就覺生，即係覺所講嘅覺。嗱，咁啊根滅咗，先至呢個覺之生啊，咁亦都係生滅啦。嗱，咁啊，覺滅咗咧，呢個空心啦。咁以此而講咧，由最初入流亡所一路至到呢個地方啦，所謂空所空滅，就心滅既滅，所有嘅心滅咧已經係滅曬啦。嗱，咁啊，心滅既滅，當然呢個寂滅就現前啦，所以話寂滅就現前。這個直念呢就是屬於這個第八色音，亦即是第八阿賴耶色。 大寶蘭先生並非要這個含陰滅了先至得以顯露出來，因為含陰是代表這個生滅，生滅已經滅了，這個寂滅境界就得以現前，就說明這個含陰已盡，這個寂靜色陰的境界就得以現前。所以《靈經》下面講了，到含陰滅而波瀾滅化為情緒，咁就叫做咧行音盡咗啦。嗱，行音係生滅嘅，好似個波瀾啊！我哋喺啲岸邊，好似遊泳喺呢個海邊遊泳，睇住我啲波浪咧，一個一個咁樣打埋嚟，冇停噶。一日到晚，一年一年到晚，都係一個一個啲波浪咁啊打埋呢個岸邊。不過所唔同就大風嗰陣時就個浪大啲，如果啲風冇咁大個浪細啲，都係上點嘅海水咧，一個一個波浪咁樣打上呢個沙灘。咁既然冇停止啦，咁啊即係代表呢個含音啊，生滅不停。嗱咁啊，化為情緒咧就波瀾滅，化為情緒咧即係啲波浪冇咗啦。剩下你的情直之水没有动动了，所以情直之水呢就代表这个色音，人明白的行音盡了，那行音是生滅而有这个波瀾，那个波瀾滅就靠着情水色音滅，就即使说行音盡了，一切的生滅都盡了，我们这个直念这个色音呢就得以穿越。嗱，呢個聲音咧，即第八波麗耶色，就化學嚟講咧，佢就最極微細嘅。在禅宗裏破三關咧，屬於破呢個末後六關，所以莫為無心便是道啊！無心嘅又隔一重關啊！雖然我哋入定嘅時候乜嘢都冇啦，清清淨淨咁啊，無心咧，其實仍仲有呢、這個。存在啊，所以從無心咧，有呢個無心呢種想法咧，就係隔住一重關啊，都未得夠條開源啊。同時亦講個八隻方頭坐的人，縱然得入就未為真。八隻方頭從進步十方世界就現全身啦。有支一百尺嘅竿啊，我哋嘅人坐呢支竹竿，一百尺竹竿嘅頂上坐喺度。本来都是不简单的了，但未得够条解决，点解？你仲坐喺呢个杆个顶，你就贴住呢啲杆个顶啊！冇咗呢个顶，呢个人就跌落嚟噶啦，唔可以喺空中坐喺度啦。即系等于话你做咧，虽然都好难得噶啦，能够坐喺呢个竹竿个顶上一百尺咁高，你都唔怕跌落嚟。仍然有呢个杆个顶咧黐住，或者系有种障碍咯。一定要八隻竿頭從進步啊！你離開呢個八隻竿嘅竿頂，再進一步向上咧，唔黐住呢個竿嘅頂啊，即係冇咗呢個障礙，嗰陣時你就開悟啦。亦有講啊，好似一隻牛從呢個窗口出咗去，嗱呢個窗口當然都幾大，可以啲牛出得去嘅啦。嗱，只牛就好粗嘅，大家都見過，應該可以講冇人見過牛嘅。嗱，牛咧個身就好粗嘅，但係呢個粗大嘅身嘅下邊有四隻腳，兩隻手兩前兩隻後兩隻腳，粗大嘅身嘅下邊就有四隻手腳。呢、這個四隻手佢哋譬如咧，色受想行呢四種音。咁呢個粗大嘅身咧，就表示呢個四種音咧都係粗。冇呢個色音咁微細，佢而家從呢個窗出啦，整個牛身都出咗啦，但剩翻條牛鼻咧，牛鼻係最細噶嘛，大家都知噶啦，仲有條牛鼻咧未曾出。啊，譬如乜咧？就譬如啊，你破咗呢個色受想行四音，所謂生滅寂滅啦，都破咗啦，但呢個寂滅以前。留翻呢個第八色音咧，最微細嘅境界，好似條牛尾咁樣。咁條牛尾未出，就譬如啊，我哋呢個色音未破， 这个色音未破呢，亦是未曾得到究竟啦，在成佛啦，仍然都仲是有障碍啊。所以向下十卷灵经第十卷里面讲啦，佢话色音若尽，则以现前诸根附用，从附用中能入金刚观位，圆明精心于中发化，圆正流利，内行宝如，如是乃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四家行心菩萨所行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，入于如来面真如海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这个正到这个境界呢，就叫做色音破尽了。这个色音境界是最微细，外道执这个色音为神我，意识执这个色音为这个小乘的念头，始终都不可以打破这个色音，要等到如刚才所讲如正流利内行宝源呢，就正式是所谓破色音成佛道的境界，所谓大光明座，不易显现，切不解的底缘。如果这个色音一日未尽，我们究竟最后这个未解烦恼未断，得到未能得以成就，仍然在这个色音里面呢过日子啊，咁一定要由最初所谓初于文中入罗网所，一路至到悲处咧，所谓心灭既灭，直灭现前，再次加通进行，反问自性，止观圆融，定位坤等，将最后呢一微细嘅无明破尽啦。这个声音先至破啊！到这个时候，所以就不言超越世出世间，不言即系咧好自然咁样，好短暂。声音一破咧，忽然之间咧就能够超越世出世间，超越就即系解释咁解，即系超过咗、超越咗啦。咁超越啲乜就世出世间。就是凡夫六道的世间，出世间就是指这个声闻缘觉权位菩萨的出世间，加上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呢，怎样超法呢？因为我们的烦恼通常讲就五住烦恼，就包括见思尘三无为，那现在观音菩萨呢，反闻自性的功夫道家到最后这里，所谓定位圆融，止观不异啊，将最后这一份心上无明破尽，那么先破前的四住，就可以超越了呢这个凡夫的世间，就是前四住呢，就将个见思烦恼断掉，就可以超越了这个凡夫的世间，就断咗呢个分段生死，不为呢个分段生死世间之所隔之所障。如果断咗最后一份嘅微细嘅无明，就可以超越呢个出世间，了咗呢个变异生死，不为呢个出世间之所障。所以呢是忽然超越。世出世间咧，就色音尽啦。功夫道家色音尽，破咗最后一份三十无色音尽啦。所以到呢个时候咧，就忽然之间就可以咧超越咗呢个世间嘅凡夫嘅分别生死，又超越咗出世间嘅变异生死，不为呢两种生死咧之所缠缚，咁就叫做系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啦。咁啊，唔得啊！不然出世出世间喎，就可以十方圆明。十方圆明啊，呢、这个圆明就系我哋众生咧呢、这个心性嚟噶。但系众生呢个心性，一向俾呢个地水火风分以杂缘，要光明三就为视为听为觉为差， 就被这个四大呢所夹，所以就不得这个圆明。但是现在呢菩萨呢修行到这个地方呢，五住烦恼已经呢是断尽，所有的功德智慧得到圆满成就，朗照十方，所以叫做十方圆明。到这个时候真的究竟成佛了，究竟得到呢是解脱了。那么既然究竟成佛，正到这个不生命的理体，回归自己本有的文性，从体的起用就可以度众生了嘛。所以说获异殊性啊，就得到两种呢殊性的妙用，即是下面所讲，一者受十方诸佛本妙国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令；二者十方的众生诸佛同一悲仰，就是两种殊性的功能。因为呢是不期望而获，不需要考虑，是自知意然。如果你成佛，十方圆明，明白正到自己的不生不死，不生不灭的文性本体呢，这两种殊性功德呢是好自然得到，所以叫做获，就不妄而获，不需要刻意的，是好自然得到，所以叫做获而殊性，获到两种呢这个殊性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么这种功德呢，源于由这个修行反文文自性，断了这个五住烦恼，了了这个分别的两种生死，然后才将这个色音灭障呢究竟成就无上菩提，才从体起用呢得到这两种的殊性的妙用。佢一者，成佛十方之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就同一慈力啊！嗱，本妙觉心，本妙即系我哋个理性，即系我哋个理体，我哋个佛性，本来就系不可思议嘅，系唔可以用心思，唔用个口讲得出，那系人人本具，系个个现成。本来觉悟的妙明真心，诸佛所证是正止的妙妙本妙觉心，众生所迷是迷小的本妙觉心。其实呢，迷悟虽然有不同，这个本妙觉心呢是绝对平等无疑的，不是某一个人所独有，不是某一诸佛可以收得到，其他收不到，不是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读书由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读埋呢个硕士，再上读博士啦。咁呢个博士呢，唔系某一个人专有噶。只要你个环境可以交几学费，你又肯读，咁就个个都系博士。如果你环境唔好，冇钱交学费，你就冇呢个奖学金。加上或者有奖学金有钱，你就唔肯读，唔努力，都系得唔到。不是说你没份，不过你读不到的，你仍然都具足有这个博士位各种的身份的。假如你真有朝一日觉得自己真的太个鞋台散漫了，那加工进化，那这个博士位仍然是你所得的。所以这个博士位呢就没分彼此，你得我不得，或者我得你不得，没有这样的道理，是人人读书一级金升上去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，再升再读，毕业就是博士了。咁到咗博士咧，冇一种学术再高得过佢噶啦，冇得你读唔读咩嘢科？你我本身读嗰一科得到博士位咧，就冇得再读噶啦，除非读第二科嘅啫。即系话最高噶啦，学位里边啊。就譬如啊，我哋呢个本妙觉心咧，亦复系一样。诸佛所证，正知个本妙觉心；而众生所迷，迷知个本妙觉心。迷悟唔同，先是生佛之别啊！其实呢个本体呢系冇分别啊！诸佛所证，但系佢唔会有多少嘅增加；众生所迷， 佢唔會有半點嘅減少啊！係絕對平等，係人人有份。咁靠觀音菩薩依照古觀音佛教去從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去初於文中入流亡所，知道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，莫以時性啊！咁啊，所證就係證此個本妙覺心，照得同十方諸佛之所證嘅本妙覺心。嗱，咁啊，佛出世都係以呢個慈與眾生嘅樂啊，所以話同一慈力，佛以慈與眾生嘅樂。咁菩薩亦都係知道呢個本妙覺心成佛道，亦都係同十方諸佛一樣，以呢個慈嚟到個度眾生。所以話同一詞嘅與佛如來，同一詞即係佛詞，我亦都詞，即係與佛如來同一詞嘅。嗱，至於下邊咧，合呢個十方一切眾生與眾生同一悲養咧，我今日時間已經係到啦，咁啊明天晚上咧係再講。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常報四重恩，下濟三佛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人生極樂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